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有什么不同？圣经神学是学习神在历史的不同的阶段所启示的内容，比方说摩西五经教导我们关于创造、神的律法、神的约、献祭；先知书预言弥赛亚；福音书讲到天国；保罗讲到因信称义或者受苦；希伯来书讲到基督与旧约。这些是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是整本圣经关于某一个主题所教导的。Systematic theology is what does the entire Bible teach about a certain topic. 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和五旬节圣灵降临，这四件事情是一个事件， it's one event. 神的救赎的计划到了高峰，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启示的计划也到了高峰，而新约时期的教会是从五旬节奠定根基的，可以说是诞生的You can say that the church in the New Testament period was born on Pentecost Day. 我们说奇异恩典，这个恩典这个词呢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就是神在永恒的预旨 Eternal Decree， 神计划了要怜悯罪人，这个是我们不配得到的。第二，我们得就是本福，恩接着信，这个恩呢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所以第二个意义，第二种意义呢，就是主耶稣所成就的，也是我们不配也不能赚来的义。第三彼得后书第三章17-18节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那这个恩典呢，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成了、成就了耶稣基督死和复活功劳所结出的果子。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建立在主耶稣的死跟复活，而这种的果子，信心、爱心、知识等等呢，圣经也称他们做恩典，英文呢是用众数的复数的 graces。所以我们的悔改、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知，都是神的恩典。关于神的呼召，我们从普遍启示开始说，神既然借着受造之物和在人心里面已经显明他自己，这个是在某一个很基本的层面上，这个在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神呼召人去认识他，但是这个是没有救赎意义的。第二个层面，呼召的第二层的意义是福音的呼召 ，gospel call。也就是说，所有听得到神的福音的，都在这个 gospel call 的福音的呼召的范围之内。神在永恒里面不错，拣选了、预定了谁要得救，谁在基督里。然后呢，在时间、空间，主耶稣基督来了。神就做出一个真诚的、诚恳的邀请 ，a bona fide offer, a good faith offer。福音不是只是传给神所预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预定谁，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一个 good faith offer, 一个真诚的、诚恳的邀请或者是劝勉。所以我们劝人来做什么？来信主耶稣。什么是信呢？ It is to receive and embrace Christ as he is offered in the gospel. 我们劝人来信靠耶稣，接受耶稣，拥他为王。那个什么的一个耶稣呢？就是在福音里的主耶稣。在福音里，在恩典的约里，神提供，神启示，神给我们主耶稣。所以要认识主耶稣，不能绕过福音，不能绕过神的话We receive and embrace Christ as he is offered in the gospel. 因此呢，神的恩典和爱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有什么条件？第一，主耶稣基督付上了 流血舍命的条件，就是要满足神的圣洁，满足神的公义。第二，神要求我们要悔改认罪啊，和信靠耶稣基督，这都是条件。当然我们的信和悔改是没有功劳的啊，没有 merit 啊，在神面前不成为义，可是神接纳我们，因为这个是他要求我们所做的。再说福音里有一个真实的邀请啊，凡是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万人都得救，和神预旨了、预定了谁得救，这两个都是圣经的真理，是不彼此矛盾的。讲到有效的恩召 （efficacious call） 或者 effectual call， 就是呼召的正题了。我们讲过普遍的恩典的呼召、福音的呼召。那什么叫做有效的恩召呢？就是神自己接着他的道，他的道是大有能力的，他的道不只是白纸黑字，他的道是带着他的同在和他的权柄。His word carries with it his presence and his power. 神以他大能的道来召一个人，来得着一个人，来抓住一个人的生命，这叫呼召，好像皇帝的圣旨一样。而当神这样做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神呼召我们，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九节，神呼召我们与他的儿子得分。 He calls us into fellowship with his son，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所以呼召结果就是进到基督里，他所召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就称他们为义。那你说人若不信耶稣就不能称义啊？对的。所以什么叫做呼召呢？呼召就是神的道临到一个人，光照他明白真理，这个是圣灵的见证的工作。然后呢，他的意志降服下来啊，来愿意、情愿的、愿意的来信靠主耶稣。所以什么叫呼召呢？就是 that he may come to faith，圣灵带领人进入到信靠耶稣基督，带领人赐给他信心。我们喜欢用感动这个词啊，是感动是这个意思了。好，那所以呢，当圣灵与神的道同工，圣灵见证神的道，神的道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情会发生，或者我们用两个名称来形容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好像浪子他醒过来，觉醒。 He came to himself。 我们知道原来自己是在怎么样的一种危险的状况，在神的愤怒跟咒诅下面。第二呢或者这个是一样的，一个是觉醒，一个是扎心之罪，我们是讲同一件事情所以圣灵的光照第一个后果，一个结果就是人觉醒过来，扎心治罪，也明白福音的真理。好，那呼召呢，就是要人进入到基督里面比较古老一点的基督教，就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十七世纪的，特别是十七世纪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呢，呼召已经包含了重生，这只是我们用词的方法呼召就包含了重生。不过在近代的二十世纪的改革中神学呢比方说 John Murray 穆里呢，他们就把呼召和重生分开来讲。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是有一个图来表达这方面或者是一个工程师，在我们的讲义的第二十二页，我们的讲义的第二十二页。呼召是什么呢？呼召是圣灵改造我们是从我们以外而来的，神的道临到我们，从我们外面来，客观的道我们本来是死的，在基督以外，神呼召我们进入到在基督里，我们就活过来了。那重生呢？重生也是圣灵改造我们我们可以说我们本来是死的，神的道宣讲，圣灵与神的道同作见证，然后呢 什么叫重生呢？重生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从死复活，或者是使我们出生 rebirth us 啊，或者说再创造 recreate us， 以至于我们得到信心和悔改的能力。信心和悔改都是恩典，就是圣灵所赐的结果呢，我们就在基督里成为活人了。所以这个呼召和重生呢，是一件事情的两步，可以说是圣灵的双重的绝招，1-2 punch。 Calling is what the Holy Spirit does to us. Regeneration is what the Holy Spirit does in us. 呼召乃是圣灵见证神的道向我们宣告，把我们捡起来。重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改造我们的人性，从罪性改成新人，洁净的。所以重生是包括洁净，是我们整个人从里面出来彻底的完全的改变。重生不是悔改信耶稣，这个下面我们要讲这是信心的部分。好，这个是我们讲到上一堂就差不多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呢就继续讲重生这个题目啊。重生呢是从我们的讲义37页开始我们说重生，首先呢这个重生这个有这一章有三大点。第一大点，从广义来说，重生就是得救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某某人重生得救了，那我们就不计较究竟是他的圣灵来改变他呢，还是他悔改，还是他信主，还是他称义，还是他做神的儿女重生这个词就包含了他成为新人了那第二呢，在第43页，我们的讲义的第43页。那不论是广义或者是狭义呢，重生是指人里面的改变 ，a subjective transformation。这个主观这个词呢，不是指我们感觉的意思。这个 subjective 的意思呢，是说在我们里面所发生，是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这个并不一定是感情重生不论是广义或者狭义，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第43页，重生不是人主观的回应那是人主观的，是圣灵主观的工作。听懂吗？我再来一次哈。重生是圣灵主观的工作，就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而不是人主观的回应。主观的回应下面我们要讲，就是信心和悔改。第二，重生也不是圣灵客观的劝导，不是圣灵的见证，也不是福音的广传福音的宣讲。重生不是主观的光照这是圣灵的工作。重生呢，乃是在人里面圣灵所谓主观的改变整个人。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开始讲第三部分，重生的第三部分。那重生这个狭义来说是什么呢？那首先呢，在雅各书1:18和彼得前书1:23呢这里用一个词神生了我们。雅各书1:18，神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 ，He brought us forth 所以我们重生呢是借着神的道的。那你说这个道是不是就是呼召呢？是，呼召跟重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而已。我们是借着神的道重生的，重生不是凭感觉，不是靠感觉，重生也不是靠我们经历到什么，重生绝对不是我们的觉知。重生是神用他的道生我们。彼得前书1:23，你们蒙了重生，不是出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呢，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道的意思当然不是指白纸黑字，是圣经的真理，是福音的信息，圣经里神所讲的这个道生了我们。重生不是根据神的话语的劝导，这个对重生的定义是异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重生不是人在那里讲道说服一个人，不是，重生是圣灵来光照然后改变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人所做的说成是神所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是异端。再说一次哈，重生是圣灵自己光照然后呢改变一个人。那我们需不需要传福音呢？要的。那这个叫传福音，这叫福音的宣讲，但是不要叫它的重生。重生是从上头来生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讲道说服人，不是人悔改信主。那么这两个分开，神做的跟人做的是不一样的。当然很多时候是同时发生的啊，但是重生是从上头来的。好了，我们下面呢就要讲约翰福音第三章啊第一到第八节了。在我们的讲义第44页呢，我们打出来约翰三章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和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圣经。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先简单的归纳一下这四节的圣经。第一节第一方面，第三节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说重生是必须的，是必须的。第二，这个必须呢是全人类都必须的，是一个普遍的，没有人是例外的。人凡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什么叫上帝的国呢？上帝的国就是指他掌权之所在，神的国就是上帝掌管的范围，不是一个政权，不是一个地方。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a realm but his rule， 不是一个地方， but his reign R-E-I-N-G-N、神统治就叫神的国。第五节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是指洁净，不是指洗礼啊。在约翰三章耶稣并没有提到洗礼，就算是提到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不是我们今天所施的洗礼。所以我们不要从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来拿一些的先例来说明我们教会洗礼班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什么，那是两码事。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位的先知，耶稣之后是差遣使徒的。我们今天所领的所施行的洗礼是耶稣基督设立的，是新约的仪式。 It is a New Testament ordinance。 旧约有很多仪式的，有献祭，有各种各样的洗礼啊，献祭用的器具啊，洗手啊，祭祀要洗澡啊，等等，这些都是旧约的礼仪。而最重要的当然是割礼、逾越节等等啊。可是呢，新约的礼仪就两个，就是洗礼和擘饼或者圣餐。那这两个是耶稣所设立的，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时候还没有设立洗礼。洗礼圣餐都没有设立，洗礼是很清楚的，是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个是奉父子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名的洗礼，跟施洗约翰预备弥赛亚的来临，接着悔改预备呢是两码事。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的水不是指洗礼，是指洁净。从灵生的就是圣灵重生我们，圣灵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肉身的意思就是人性，肉身不是我们这170磅的肉跟骨头跟血啊，肉身就是整个人，整个人性， 背叛神，背叛神的人性就叫做 肉体、或者肉身 flesh、SARX， 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重生就是说从圣灵重生呢，跟在肉身从母腹出生呢是两码事，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不是一个肉体或者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出生。所以洗礼不是重生，洗礼可以是重生一个记号，但是不是重生本身。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重生是圣灵按照他的主权所做的工作。 It is a sovereign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风随着意思吹，圣灵随着他的意思来重生我们，我们看见重生的果子，但是却不能察验到圣灵直接的工作。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重生是奥秘， Regeneration is a mystery， 重生是事实， It is a fact， 重生是圣灵按照他的主权所做成的， It is a sovereign act。 再来哈，重生是奥秘，重生是圣灵做主做成的。第三，重生的确发生的。第四，重生在我们人的经历来说，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果效的，也应该看见果效的。Regeneration is something which we see the fruits of。最后第五，重生呢，可能是一刹那，可能是一个过程，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奥秘。再来啊，重生是奥秘，重生是圣灵借着他的主权做成的，但是第三是一个事实。它的果效是可以看得见的。第五，可能是一个过程，可能呢是一刹那的。好，我们继续呢来看这个约翰第三章这一段我们跳到第45页。第二个小段，人的出生，人的出生是一件被动的事情，同样的，重生是一个被动的事情，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个别的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重生不是生命的延续，重生是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了。第三小段，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到五节，永生和在神的国里这两个是一个同义词，是同样的事情。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第五节第46页。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水生，从圣灵生，这两件事水生和灵生不是一样的。那第八节呢，提到圣灵的时候也没有提到水，反而马太福音第三章第11节耶稣说对不起，施洗约翰说，那比我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从灵生的，被圣灵洗的，有的时候是用火来形容的。不过呢，的确有的时候耶稣也用水来表达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第七章38到39节的，我们一起来读。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活水的江河，水不错，是指圣灵，不错。第二，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3节圣经说， 我们不去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灵，就是圣灵受洗。所以圣灵的确是洗我们的，圣灵洗我们都就是说重生的意思，成为一个身体。以赛亚书第44:3，耶和华说，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所以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被形容为施洗，有的时候被形容为浇灌。而圣灵赐水就是赐生命的意思。可是第二，约翰在约翰福音第3:5所关心的不是赐生命，不是圣灵的洗。我的意思说，从水生的，水这个字不是指赐生命，灵那个字是的，但是水这个字呢是指洁净 purify。 旧约里面提到洁净 purify 这个功能的。所以呢，我们不同意天主教所说的洗礼就是重生，或者说是重生所必须的。这里有以三个拉丁字 ex opera operatum， 意思就是说呢，你做就可以了你就是经过了水礼就重生用英文说我们可以说 automatic 就是 in the working of it， it works in the working of it 你领受水礼就重生这个是天主教的教导。所以洗礼呢就是洗净人原罪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导是我们不接受的。路德宗的教导呢是洗礼是那个媒介，圣灵呢就是重生的人的那一位，重生人的那一位。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可是呢圣灵是透过洗礼重生的。洗礼因此呢是圣灵给做成的恩典的外在的记号洗礼呢是重生的外在记号。我们可以同意洗礼是一个记号，但是呢我们不同意呢圣灵必须要用洗礼来重生人。所以在某一些，不是所有，某一些的信义宗和路德宗的信仰训练班的教科书里面，他们说一个人什么时候重生呢？就是洗礼的时候。那这个是路德宗的看法。下面呢我们来看20世纪改革中的穆里的，也就是说这个最 classic 最古典的福音派的看法。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约翰福音第3没有提到洗礼，谢谢。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说约翰福音第3:5的水是指洗礼。第二，基督所设定的洗礼这个时候还没有设定，尼哥底母呢不可能了解洗礼的意义的。第三，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罗马书第6告诉我们，洗礼的意义就是与基督联合，就是说与基督同埋葬，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尼哥底母呢在这个阶段不可能了解这个真理的耶稣是在向尼哥底母一个法利赛人在谈话，对尼哥底母一个法利赛人，水可能指着什么宗教观念呢？很明显的就是洁净。我们来看一些旧约的经文尼哥底母是一个旧约的专家所以他肯定很熟这些的经文的出埃及记29:4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所以祭司要洗身，这个是一种的洗礼，跟我们新约的洗礼完全没有关系这旧约里面有很多洗涤的礼仪出埃及记第30:18-21，你要用铜做洗涤盘和盘座，以便洗涤，要将盘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盘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个盘里面洗手洗脚所以有洗身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须用水洗涤免得死亡。他们洗手 洗脚就免得死亡。利未记十一章三十二节，这里也告诉我们，有些人不洁净了，这个不洁净了是在礼仪上不洁净 ，ceremonially defiled， 就是按照利未记的规矩呢，碰到死的东西了，不洁净了，就需要除去这个不洁。利未记第十三章第五到第六节，又有另外一个不洁的需要洗衣服。